左岸烟火，右岸繁华，我在时光的长河中等你的爱开花。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妖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这一期的妖言，我是 Eleven 小易。 大家好，我是拉拉词典小白。我们这个节目是由拉拉音乐制作的，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与我们沟通。 嗯，没错，我们今天呢要说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小白把这个主题策划案交给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这个天生的拉子到底为什么会拟出这么一个主题，确实让人有一些费解哦。 嗯，对，不好意思，我刚刚一直在笑，因为在我们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小易姐姐之前说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笑话，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大概会非常的开心。 嗯， 所以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惊恐的发现我是一名同性恋者。 嗯，然后嘞？ 然后对、 啊、对，所以说吓了我一跳嘛。到底一个天生的拉子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有什么好惊恐的呢？ 那其实呢，发现自己是拉子到底为什么惊恐，主要我们就是要说到一个这个同志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对，好像几乎每一位同志朋友都会经历过同志认同的这么一个心理阶段，对有些朋友来说，这个阶段其实非常的痛苦，很难熬，忽然间发现自己的这个性倾向和所谓的社会主流相悖，跟我们曾经接受的这个教育啊道德观念完全的不一样，忽然就不知所措了。 对啊，我也是曾经为这件事情痛苦过的朋友当中的一个。 你痛苦少来，你不是在幼儿园的初恋对象就是女孩子吗？你痛苦什么呀？ 这个幼儿园初恋对象的事儿就可以先不要说了。其实我的状况稍微是有一点点特别，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天生就是拉拉，然后和后天的这个拉拉朋友其实在痛苦的方向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像我本身是 T， 而且我在小时候其实就很像男孩子，像什么上个树呀翻个墙呀什么的，所以基本上在我小时候我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男性，是觉得说我是男的，所以喜欢女生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事儿。可是当我跟我第一个女朋友在一起大概3个月之后分手了以后，我才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男的，就是这个时候我忽然很惊恐的发现说我是一名同性恋者。 你说了好多个惊恐，看来确实很惊恐。 对，真的非常惊恐。 嗯，那我帮大家八卦一下，你们为什么会分手？ 你为什么要说是帮大家八卦的？其实明明就是你想知道。 嗯，好，我想知道，你说吧。 其实我们分手的原因跟这个我惊恐的发现我是一名同性恋者有莫大的关系。他是在我们在一起大概3个月以后，忽然很惊恐的意识到，他喜欢的是一个同性。然而觉得他自己完全的接受不了，所以就跟我提出要分手。对， 你这个初恋也太迟钝些吧，在一起都3个月然后发现你是女生。 对，也不是说发现我是女生，可能是到那个时候才 接受不了 说他喜欢的是一个同性。对，但是我比他更迟钝，我是到更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资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而且已经是7年多以前的事情了，我当时还并没有就是进这个所谓的圈子，所以对拉拉的了解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少。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性方面的对自己的认同，就是我过去一直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被全盘的颠覆。首先我并不是男的，然后我喜欢女生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一开始要经历的首先是性心理认同的这个过程，我要先认同自己的性别到底是男还是女，甚至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过我到底是不是要去变性这种问题。 我想有一些 T 跟你也是有一样的 感觉吧，经历过性别认同这个阶段以后，要先认同自己的性别，然后才会谈到一个性倾向的认同。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 gay， 他曾经跟我讲过啊，他以一个男人的身份爱着另外一个男人，所以他是同性恋。如果说他是以女人的这个身份爱着这个男人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异性癖，而不是同性恋了。 对，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得很精辟，但是事实上这个观念一直就算到了现在讨论起来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在现实中来说这个区分很模糊，到底 T 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男还是女，或者说自己的身体里边有多少是男性的部分，有多少是女性的部分，这个很难去衡量清楚。包括我自己现在我也搞不清楚身体里边到底有多少是属于男性的，有多少是属于女性的，但是最起码我现在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哈已经是女性了。不过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的很浩大的一个工程，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不管是你爱男生也好，你爱女生也好，你是异性癖也好，或者同性恋也好，那么首先我们要说真爱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作为 T 也好，作为 P 也好，就是说你的身上又会有男生的阳刚，然后有女性的阴柔，我觉得这样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 对啊，我一直很骄傲这件事儿，我觉得 T 是比男生更加优秀的一种生物。 又扯到生物来说，我又想到我要送什么音乐了。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 对， 那当你在进行这个身份认同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当时上网找了很多就是关于拉拉的资讯，其实是那个时候才发现我并不是一个怪人哈，有很多的朋友是跟我一样的，我不是一个人的。然后在这些资讯还有这些朋友的帮助下，我才渐渐的比较开始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能对拉拉的身份进行一个认同。 那你在这个认同的过程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并没有那么痛苦。 对，因为我是天生的拉拉，我的性倾向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所以喜欢女生对我来讲是唯一的一个选项，所以我就会比较容易接受，那就是这样，因为我改变不了，我只能接受。我不知道那你的这个身份认同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从初中开始比较正视这件事情，就是说自己好像稍微 不太一样， 就对，就是好像似乎对周围的男生没有特别多的感觉，包括因为那个时候有传小纸条啊，写情书啊，我就都没有动心啊，就没有感觉，但反而是跟女生在一起拉手啊，包括我们在一起玩，然后拥抱的时候。 我八卦一下，你像初中的时候有很多男生在追你吗？ 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不是说你讲究漂亮啊，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 我没有提到漂亮那个词儿。我是为了很多男生在 追 你。 对，你要是让我把这个背景铺垫一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学习好，然后你担任班干部，在学校里边做比如说做大队长啊，团支书啊，这样子就是男孩子就会更多的关注你，并不是说学校里边有非常非常多漂亮的女孩子，但是也许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学习比较好，所以 不是啊，我上学的时候学习也很好啊，我也是班干部啊，但是男生只会找我一块去打篮球， 那不一样啊。 对啊，所以还是跟外形有关呢、啊、 是吗？ 当然了，像我这种就是一般女生会写点什么情书呀，递个纸条什么的。 哦，那我继续说我。对，我其实就是刚开始是挺不能接受，因为我很害怕，我会怕觉得说我不太 一样，是 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同性恋或者怎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有同性恋这个词，在我的概念里边就没有，就是说两个女生很好，但是我已经超越了那个感觉了，就是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会有想 对别人产生了欲望是吧？ 对。就是我不仅限于就是跟他拉手或者拥抱，我甚至会有想亲吻，想跟他进一步发生这样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明白吗？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能不是拉拉的这种可能？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有女孩亲我， 对啊， 他们到最后他们也都不是拉拉， 是因为会有很多好的朋友嘛，女孩子在一起总是会疯一点，然后有亲脸蛋啊，亲脸颊，甚至就开的玩笑比较过分的时候亲嘴巴，但是不一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我有一个一直就还玩的蛮好的，然后很喜欢的女生，当时就一直很喜欢她，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她拉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心就要蹦出来的那样子感觉。然后后来她有交男朋友， 先狂跳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就是她，我就是她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生气，感觉很伤心，就不能做任何事情，然后也不能跟她在一起。就是我一直是比较封闭自己的内心的，其实是一直处于把这个内心包裹得非常严实，不让任何人去窥视我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世界存在。我很害怕别人知道。对， 没有办法理解。 对，那个时候资讯也是比较少嘛，也不是说像现在这么多渠道可以去了解这方面的东西。我在上了大学以后，包括就是我们寝室里边就是有住了一个拉拉，他是大三以后吧，就是我们两个人玩得特别好了以后，大三以后他跟我承认，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出问题了，然后因为我 特别痛苦是吧？ 对，特别痛苦， 找不到人倾诉，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我特别好，我能理解他，结果他这么一说我都傻眼了，我说我们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马上就是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说哎呀，这在这个世界对感觉是找到组织了，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单，然后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拉拉，然后我和他可以结伴，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比如说去拉吧里边去玩啊，去购买一些书籍啊，就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反而就是马上向你敞开了一片新的天地，然后你就可以就所有的东西你就全部可以接收到很多。 所以其实就是说在你自我认同的过程当中哈，在每一个人自我认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资讯，然后你有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能找到组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在我最 可以去帮你做一个认同， 在我最痛苦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有忍，那个时候是不了解，但是我在正视了我是一个同性恋的身份的以后，我身边很幸运的是我身边有朋友能陪着我，帮我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并且我们就是很健康的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去认识了这个同性恋的人群，包括拉拉这一个群体，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运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反而不是说你真正确信了你是一个同性恋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都不痛苦了，痛苦的就是你还不确信还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状态。 对， 反而是比较痛苦。 没错。 那我也知道其实是有一些朋友哈是完全无法认同自己的同志身份的，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身为同志会有很强烈的那种罪恶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首先我觉得朋友们应该理解到的是演什么呢，同性恋它首先不是病态，对，它是一种相当自然的存在，但是如果这些朋友本身觉得非常痛苦，接受不了，甚至产生罪恶感了，那我建议这些朋友呢可以去适当的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虽然同性恋不是病，但在医学上呢，如果本人不觉得有问题是无法通过医学来进行改变的，但是如果呢人家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受到困扰了，甚至是对自己是一种折磨，那你最好去寻找一下好的这个心理医生做一下心理疏导，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那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会教你很多的正确的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的一个情绪。像我有一个朋友，那我之前讲过，他告诉他家里边人他是拉拉的时候，他家里边人带他去看了六个心理医生。为什么会看了六个？因为前六个心理医生都在不断的跟他说要他去改变，你不应该这样。然后他就在那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边跟那些医生吵得一塌糊涂，他觉得他很健康，他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要去改？ 没错。 直到遇到第七个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的棒，那个医生跟他聊完大概聊了半个小时之后，然后跟他说，这样你坐在这边我跟你父母聊，他是这个医生帮他，然后让他的父母去支持他是一个拉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个医生去跟他的父母讲，你的女儿 他这样他其实是很健康的，而且他自己也并不感觉到痛苦。如果你们希望他幸福的话，你们应该去支持他怎么做。 对，不仅帮他正视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帮父母，也同样在帮他们做一个身份的认同，对吧？ 对，我觉得重点是这个心理医生一定要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如果他只是为了赚钱，然后一定要去扭转你的性取向，这种医生就真的赶快就走吧。然后再或者就是一个好的医生，确实他可以帮你认同你的同志身份，或者是帮你来改变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 对 对，都是可以帮到这样感觉非常痛苦的这些朋友。 那我们刚才说到同性恋是一种相当自然的存在，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缺乏一些理据吧，毕竟不在主流上的这么一个状态依然比较边缘比较弱势。小白可不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样的理据来证明我们的存在是自然而又合理的呢？ 这个当然可以，因为我是拉拉词典嘛。那我其实在历史上有大量的统计跟资料都可以来说明我们的存在是非常自然而且合理的。 那在你这个解释之前，可不可以允许我插播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呢？ 这歌是叫什么什么生物吗？ 这歌不叫生物，真抱歉让您失望了。 所以这个歌是因为你之前我说到这个比男生更优秀的生物的时候，您说你想到了您今天要放的歌，所以我以为您要放一首跟生物有关。 对，我突然想到了，我觉得有一首歌它的歌名很适合做拉拉的概括吧，叫雌雄同体。 对，五月天的，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对，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就是刚柔并济嘛，就要的是这种感觉。 那我们下面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五月天的雌雄同体。 待会儿回来。 我要你爱上我，你不该再苍蝇的爱我。 许是场无情，发着我的叹息，但自私以你红色双唇的淡淡自语，哒啦啦滴啦哒， 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哈。 是 在上半段的时候呢，小姨姐姐问我说，可不可以来为大家提供一些这个理据来证明我们的存在是自然而合理的。 嗯， 那作为这个众所周知的这个拉拉词典呢，我必须要有大量的这个例句。是，其实是有很多就是大量的这个统计和资料都显示说，同性恋的确是非常自然的存在，而且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人类社会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这个行为模式。嗯哼，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哦，看我用的这个成语、不愧为是词典。 我假装没听到，继续吧。 对，首先是在这个2002年的这个2月20日出版的《中国精神病手册》已经将同性恋从这个手册中删除。 嗯， 因为同性恋呢，它并不是性变态， 嗯， 它只是一种属于少数人群的特殊的性倾向。所以根据统计，这个全球大约有3%至4%的这个人们。 等等，那我算一下，那大概就是那也就是差不多有几亿人了。 对，大约是有几亿人每天都在经历这样非常美好的情感。 没错没错， 非常美好。然后呢，在关于同性恋的调查当中哈，除了对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的综合性研究。那对135个社会中的120种文化的这个调查统计表明，有48%的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然后有8%是忽视同性恋，27%是接受同性恋的。 嗯， 那重点是在其余的17%的社会当中，注意17%并不少。 嗯， 那同性恋呢是符合传统的这个社会传统的普遍大量实践，也就是说，剩余的这17%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接受并且支持同性恋，他把它当做一种传统。对， 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些数据啊，我也有做功课，就是说在纳福特和毕奇研究了既有的人类学文献中发现呢，有76个原始部落中有49个部落把同性恋视为正常行为，2/3的部落认为青春期同性恋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这样的部落我一定要去一下。 你是要迁移到那儿生活吗？ 在20世纪的世界上呢，有2/3的社会似乎默认了同性恋的活动，事实上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现象的社会。 对，那在我国400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哈，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源远流长，我很自豪，我必须要先说。 嗯， 然后在这个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那同性恋在我国最早是出现于什么时候呢？传说是始于黄帝。那清代的学者呢，纪晓岚，就是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的那个纪晓岚，大家很熟悉啊。 对，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人，你可以了。 对，那他写过一本著作叫做《阅微草堂笔记》。 嗯， 在这个《阅微草堂笔记》的卷12当中有一句说，杂说称娈童始皇帝，那这句的意思就是说，杂家的学说说娈童啊是从皇帝开始的，那娈童就相当于怎么讲，他们是从很小就被卖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钱的这个有同性恋倾向的这个比较有钱的家庭里面，然后去跟这个家庭的主人在一起，说这个事情是从皇帝时期开始的。但是呢，根据潘光旦先生的这个考据呢，认为这一记载不尽可靠啊，因为就连皇帝本人是否确有其人还在探讨之中。那么另据考证，我国远在商代，对，很早就是在这个纣王的时代，就有像比顽童、美男破居、美女破产之类的说法。但是很抱歉的是，因为这些词实在是太偏僻了，小白并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来说明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不过呢，在历史上是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像春秋时候的这个鱼陶，汉代的段秀，战国的龙阳君和安陵君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所以我们下面要请小姨姐姐给我们讲讲这些大家可能听说过或者比较熟悉的古代的同志的故事。 开始讲故事哈。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鱼桃的故事。这个鱼桃的故事可能大家比较不那么熟悉，说的是这个米子霞和卫灵公的故事。米子霞呢是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卫灵公非常宠爱她。有一次米子霞在桃园游玩的时候呢，摘了一个手脱落的桃子吃，想不到呢这个桃子非常的美味，很好吃。米子霞呢就把吃剩的另外一半呢就留起来，然后拿回去呢送给了这个卫灵公。卫灵公很高兴，就对他说，你一定是舍不得吃，特意把它留给我。卫灵公呢当时甚至说到了爱我哉这样的话。故事讲完。 对，所以可见这个卫灵公跟米子霞这个爱意可见一斑哈。 嗯， 那相比之下呢，段秀的故事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 没错， 段秀呢是源自西汉的董贤。那西汉建平二年，有一天汉哀帝下朝回宫，然后看到殿前站着一个人，正在这个传漏报时。那所谓的传漏报时，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它的计时工具是一个大的漏斗，然后往下漏沙。它这一斗沙漏完以后，正好是一个多少时间。然后专门有一个司报时的官员，就看这个漏斗沙漏完了以后，他就去报时。汉哀帝看到董贤就这么一瞥哦，汉哀帝忽然发现，几年不见呢，董贤是越长越俊俏。因为董贤是这个御史董公的儿子，所以汉哀帝之前就认识他，但他觉得董贤比这个六宫粉黛还要漂亮，他不禁就大为喜欢，然后就命他随身侍从，从此对他是日益宠爱，同车而乘，同榻而眠。那董贤呢英俊潇洒，然后又是这个御史董承的儿子，因而被选为太子舍人。然后哀帝与他在交往中呢就产生了爱恋，封他为董门郎，并且封他的父亲为霸陵令。那不久呢，董贤又被封为驸马都尉侍中。那《汉书·董贤传》记载说，这时的董贤出则参乘，入狱左右，巡阅间赏赐巨万，贵正朝野啊。 嗯， 出则参乘的意思就是说，出门的时候都跟皇帝同乘一个那个龙辇，入狱左右就是一直在皇帝左右，然后巡阅间赏赐巨万，就是说什么叫巡阅？一个月分三巡，一巡大概是10天。巡阅间赏赐巨万，所以可以想象他是赏了多少钱。然后呢，这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同床共枕。那有一次哀帝醒来呢，这个衣袖就被董贤压住了，他怕拉动衣袖惊醒爱人，于是用刀子将其割断。那可见其爱恋之深哦。哀帝还为董贤建造了一栋与皇宫类似的宫殿，并将御用品中最好的先送给董贤，自己用次品。但他为了与这个恋人生生世世的在一起，还为董贤在自己的陵墓旁边修建了一座墓冢。那《汉书·董贤传》还记载说，哀帝还曾开玩笑地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希望能够效法这个尧禅位于舜，把自己的地位让给董贤怎么样，吓得当时的大臣是目瞪口呆。 爱恋之深啊，很值得我们感动。但是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有一点小小心计的 一个故事， 说的是龙阳君。这个龙阳君呢，是在中国正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同性恋，龙阳之好呢，也成为了同性恋的代名词。古称男色为龙阳，也是有渊源的。龙阳君是战国时期魏王的男宠，像美女一样非常漂亮了，总之得宠于魏王，后宫美女呢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有一天他陪魏王钓鱼，钓了10条大鱼，不觉得就泪如雨下。魏王就问他为何伤心，他说，我刚钓鱼时很高兴，后来又钓了一些大的，想把前面的小鱼丢掉。如今呢，我有幸能与大王同床共枕，但四海之内美人那么多，闻知臣得幸于大王，必定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向陛下献媚，臣就像前面钓到的小鱼一样，也会被抛弃，臣怎能不哭呢？魏王听到了很是感动，便下令四海之内有胆敢向我介绍美女的，我就灭其族。 对，那提到龙阳呢，就能提到安陵。 没错， 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个安陵君哈， 嗯， 也非常的有名。那安陵君出身贵族，有文化，有修养，而且十分精于世道，很会做人。 没错， 那他少年时呢就非常的俊美，然后到了青年后呢更是潇洒诱人，而且学识渊博，性格沉稳，就放眼一瞧会迷倒这个仰慕者，黑压压的一片，就是其魅力哦非能用言语形容。那历史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秦王，这个安陵君呢，他是有一个小的封地。那秦王呢，曾经派使者对安陵君说，我想用方圆500里的土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就是要换取用方圆500里这个土地换取安陵君的那一个小国，当然这个小国就会包括安陵君。 嗯， 安陵君就说，说大王施加恩惠，以大换小，这个非常好，但是我从先王那里继承了这块土地，就愿意始终守着他，不敢换掉。秦王很不高兴，那安陵君呢，因此就派了一个，就是一个姓唐的，然后出使秦国。这个姓唐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其实我觉得哈，不知道一般人怎么看，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秦王根本就不是想要拿方圆500里的土地去换安陵，谁会拿500里的土地去换这个小城？我觉得他只不过是想要换安陵君这一个人而已。 没错，可见这个安陵的魅力之大。那还有我们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汉文帝和邓通。邓通呢，原先是未央宫旁游乐船上的一名船工。汉文帝呢，就曾经做过一个怪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都飞不上天。正在这个时候着急的时候，来了一个貌美如玉的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的上了飞上了天。然后经过几经查访，找到了这个邓通，因为他是梦中的那个少年，然后深得他的宠幸，有十余次赏赐大量金钱。有善相者说他当贫饿死，汉文帝说能使邓通富的在我，怎能说他会穷呢？于是就赐他了盐道铜山，准许他自行铸钱，这是很大的权利了啊。 对，因为当时在汉代铸的全部都是铜钱，那 没错， 铸钱是这个国家的皇帝的专利。 嗯， 私铸铜钱就说明你的钱是用不完的。 没错，这样子呢，因为他有这个铜山了，于是这个邓氏钱布天下。这个汉文帝曾经有一度啊，就是生病，然后身上长满了这个疮。这个邓通呢，就经常为这个汉文帝吸吮这个患处。然后汉文帝的这个孩子呢，太子启去看这个汉文帝，去看。然后这个太子启呢，去看汉文帝，文帝呢，就让他吸吮这个患处啊，启就面有难色。后来听说邓通也这样做过，就感到十分的惭愧，于是呢心里边就开始记恨他了。当太子启呢， 我的话我也记恨 当太子启呢继承了这个地位以后呢，不久就有人告发邓通出塞外铸钱。这个时候太子启已经变成了汉景帝了，就即没他全部的家产。邓通呢以至于身无分文，即使于他家而死。虽然邓通最后确实是当贫饿死，但是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 我说一下，汉文帝跟汉景帝就是当时汉朝文景之治两代非常有名的帝王。 嗯， 然后呢，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呢，是因为其实之前我把这个策划案交给我们的小姨姐姐看的时候，她问我说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拉拉的故事。其实因为古代这个历史记载上面，因为女人的地位本身就比较低，那关于拉拉的记载呢就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小白没有办法找到很多的资料。 嗯， 那说其中一个好了，就是这个汉武帝朝的故事。汉武帝大家都很了解，那在汉武帝朝呢，汉武帝的皇后我想大家都知道陈阿娇啊。那个汉武帝所谓金屋藏娇，就藏的是她。 对， 因为当时在这个武帝跟这个陈阿娇，他小的时候武帝要娶她，看见陈阿娇很漂亮要娶她，那他就跟陈阿娇说有一天他当了皇帝，他要塑一座金屋给这个陈阿娇住，所以有著名的金屋藏娇。但是后来呢，因为陈阿娇这个人当了皇后以后，她本身就是蛮横惯了的一个大小姐，于是武帝就对她很不待见，那他就找了一些宫女扮成男装去跟她同吃同睡，最后这个事情被武帝发现了以后大发雷霆，甚至骂他是淫乱后宫，然后最后以至于把他打入冷宫。那这个是历史上中国历史上记载比较有名的一个拉拉的故事。还有呢，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像在宫廷里面的那些宫女，因为很多的宫女是终身不嫁的，所以很多的宫女跟宫女之间因为关系非常要好，所以结成伴，叫做对食。对，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些故事。那国外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过的非常有名的萨福。那刚刚呢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故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像外国的故事我们就不讲多，只讲一个。 那其实历史呢，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国外的资料其实是比中国的资料更多啊。那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叫做《斯巴达三百勇士》。其实我觉得《斯巴达三百勇士》讲的更像是著名的这个底比斯圣军。因为这一支军队全部是由一对一对彼此相爱的这个士兵组成的，他们转战33年，立下辉煌战绩，最后才被马其顿帝国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所击溃。而且在最后一次战役当中，300名圣军，300名哦，全部光荣战死或者受到致命的创伤。对，非常的英勇，我觉得很令人感动的故事。 没错，和自己爱的人并肩作战的时候，人们总是异常的勇敢，要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在所不惜的。我觉得今天讲了这么多故事，那希望大家在自我认同方面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其实只要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们都会变得非常勇敢。 对，不要去惧怕所谓的同性恋这个词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压力，因为还有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啊。 没错， 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勇敢的和这个世界所有对我们的不公平还有歧视战斗。那我觉得我们要认同自己，然后让全世界都来认同我们，总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在阳光下与我们所爱的人一起去享受爱情带来的那种幸福和甜蜜。 没错， 无论你爱的人是同性或异性，只要你相信我们的爱是真爱，就一定可以幸福。 小白总结的非常好，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是，然后你又要放歌。 对呀、对呀、因为今天还是比较尽兴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建议还有意见的话，都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对，我们的网址是 bbs.lesedun.com、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没错，在一首林峰的爱人与海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欢迎你收听下一期的妖言，再见， 拜拜。 在木筏抱拥横渡过红海，为了找你，可惜你却生气，浪花忽已卷起，熟睡在爱海，谁料爱情能被你狠狠浸死，只怪喜欢你不起，撑啊撑，恐怕一直在原地，突然消失了落脚地，得你一声对不起。在大海只可以漂泊，并没什么比起你凶恶，你是个浪我怎寄托，如大海失去海港，活在大海想找救生索，船儿停泊不了你的海角，爱你也许要将情怀挥霍，潮汐都干涸，在码头等待你宽松，可惜你太广阔，并不可以相拥，巨浪又暗涌，无限只船停在你宽广领海，比我好的太多种，撑啊撑，恐怕一直在原地，突然消失了落脚地，得你一声对不起，活在大海只可以漂泊，并没什么比起你凶恶，你是个浪我怎寄托，如大海失去海港，活在大海想找救生索，船儿停泊不了你的海角，爱你也许要将情怀挥霍，潮汐都干涸，哪个会用爱心打捞我，把 十个浪拼命冲走我，流血的水泡却同情我。活在大海只可以漂泊，并没什么比起你凶恶。你是个浪，我怎寄托？与大海失去海角。活在大海，想找救生索。